政府如果真正有意思来复兴的话，比中国容易啊，更好，那更在。啊，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桃李天、夜摩天、斗率天，啊，斗率天中有相，名信度富罗，于一生所系菩萨作前。这个一生所系，就是一生补处菩萨。弥勒佛啊，弥勒佛在斗率天的，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知足，这个意思多好啊！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不能成佛了啊！所以补处菩萨后补佛了。他住哪里？住知足天啊，叫斗率天啊。他那个地方有像叫信度佛罗那么在弥勒菩萨面前啊，若烧一碗，心大祥云，遍覆法界，普欲一切诸供养具，供养一切如来道场菩萨众会也。弥勒菩萨威神加持啊，有这样殊胜的妙用。这个香云盖里头，会变化一切诸供养具。你想用什么去供佛，它就变现什么。啊，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心应量。啊，现在人所说的心想事成，啊，供养一切如来道场，供佛、供法、供僧，啊，菩萨众是僧，妙变化天又像，这是欲界第五天。花落天明多异性，若烧一丸呢，于七日中普于一切不思议诸庄严具。这些庄严具他们拿去供养第六天，第六天叫他花自在天，第五天是化落天，他们自己所要的东西通通自己变化受用。第六天的福报更大了，他不需要自己变化，第五天变化了供养他，所以叫他花自在天。那个他就是第五天，第五天常常去供养第六天啊，叫桃花寺，这是欲界最高的天啊。那么这样看起来，欲界天的天主没有不讲经教学，啊，这是提醒我们，要让我们重视，事出世间法，教学第一了。 啊，不教怎么行呢？都是凡夫，也能不教啊？极乐世界不是凡夫，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还是天天在学习啊，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没有中断啊。换一句话说，到等觉菩萨还要学习，为什么？他还没成佛。真正是知无穷，学无厌。中国人讲的活到老学到老啊，不能一天不读书啊，不能一天不学习啊。啊，一天不学习，这一天空过了。啊，念佛也是学习。啊，念佛要清清楚楚。我为什么念佛？我学佛的目，念佛的目的何在？啊，真正知道，我念佛是求生净土，我到净土是亲近阿弥陀佛。是听他讲经教学，在极乐世界圆成佛道。换一句话说，到极乐世界去上学去的，这个要很清楚啊。啊，在极乐世界证得究竟圆满啊，拿到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是佛陀啊，硕士学位是菩萨了啊，到那去拿最高学位的，这就对了啊。所以你看看十方世界啊，世出世间通通都在学习。啊，我们今天麻烦出生疏忽了教学，这出了问题啊。解决问题，把教学找回来啊，学习宗教一定要回归教育啊，不回归教育，宗教可能不能存在呀！啊，往后的宗教要教育，这个祈祷那些仪式固然是有用，它不是真宗的，它是附带的啊，附带搞这个活动可以，正宗丢掉就错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14页，514页第一行，从当中啊看起，上述世间诸相，且有如是甚用，何况弥陀如来本愿所现，乃法界万德之相。我们从前面呢讲到我们这个世界尘水相啊，罗刹当中的海藏相，乃至于忉利天、夜摩天、斗率天，一直到化乐天，每一处都有非常殊胜的好像然相所起的德用啊，确实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世间没有离开欲界都有这样的殊胜，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何况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本愿所现的啊宝相啊，啊这是法界万德之相啊，阿弥陀佛无界修行之所成就，啊，自然呢超越了一切诸佛刹土的众相。下面引《维摩经》相继佛品，啊，有一段话说。二是维摩起问众相菩萨，啊，这从相继过来的，说相继如来以后说法，啊，就请问他，相继如来是用什么方法教化众生？彼菩萨曰：“我徒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相令诸天人得如履行。菩萨个个坐相树下，闻此妙相，即获一切德藏三昧。”大乘经教里面我们读过，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我们这个世界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 接受世尊的教诲，让文殊啊替我们拣选与我们相应的法门。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耳根法门。菩萨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音声闻法，为什么呢？耳根最利。因此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呢特别深。为什么呢？观音菩萨就是耳根根性呢非常好，特别利。看不清楚，但是听得清楚，一听就懂，就能开悟。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跟观音菩萨相应。所以二十五圆通当中，耳根圆通的观世音菩萨排列顺序排到最后，最后就是最殊胜的法门，这是娑婆世界众生最殊胜的法门。耳根最利也。那么相继过呢，众生呢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六根呢哪一根最利啊？鼻根最利。换一句话说，眼看不行，他不懂，耳听也很困难，你叫他闻香，他一闻就懂了，他就开悟了。鼻根最利。所以各个地区众生根性不相同，佛知道，化身菩萨知道，他们教化众生能随众生的根性有真实智慧，有巧妙的，佛经上常讲善巧神通方便，令一切众生悟无上道。相继如来，他是用闻香，用饮食，所以这个佛门厨房叫相继厨。相继如来常常用饮食供养大众。闻香吃饭，他会开悟。就是说鼻根舌根很利。他闻香能获得一切德藏三昧。那么今极乐妙香呢，亦复如是，功德无边呢，普熏十方，广作饶益，能令闻香众生呢戒修佛行，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那么这个还在后面，我们现在学的是第六品，到第二十品我们就看到了。极乐万物皆以 无量宝相合成，啊，七相复熏十方世界，皆显四时无碍法界。啊，所以极乐世界的殊胜，极乐世界的好处，我们真的是明白了，搞清楚了，哪有不想去的道理啊？啊，如果不到极乐世界去，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或者在其他诸佛刹土修行，一定要断烦恼，要消业障。这两桩事情，对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来说，真是难死啊！我们每一天有意无意，在造业啊，业有善业，有恶业啊，善业恶业，诸位一定要知道，都不能够离开六道轮回。啊，善业在三善道去享福，消福报啊；恶业呢，在三恶道啊，消恶业报。总得把这东西消掉啊！啊，那么要离开六道轮回，一定要修净业。啊，净业怎么修呢？断恶修善，不着相，就是净业。着相啊，就是染业染物了。啊，不着相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呐。啊，说实在话了，现在众生做不到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离不开禅定。啊，记住，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方法是相同的，没有例外的，都是戒定慧三学啊，教你持戒。持戒是手段啊，应戒得定啊。持戒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得定啊。得了定之后呢，就开智慧。所以定也不是目的，还是一个手段啊，开智慧才是目的啊，因定开慧也。八万四千法门都守住这个原则，我们修行能得定吗？定是清净心啊，不是妄想啊，一定是先得定后开智慧。那么念佛法门呢，也不例外啊，还是要遵守这个规矩啊。啊，不过念佛法门有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不用断烦恼，不用消业障， 这叫待业往生。啊，我们的烦恼业障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去。那就方便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了。啊，如果不待业了，我们真的没希望。啊，能待业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这一生当中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但是往生不是没有条件。还是有条件啊，条件呢不难啊，只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你就能往生。第一个真心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啊，确实有阿弥陀佛。啊，西方在哪里？你不要怀疑，你就认定西方。啊，这是什么用意呢？是叫我们住心一处，用意在此地。如果你要是想到，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真的是圆的啊！我们坐了飞机往西方就飞啊，中国的西方是欧洲，欧洲的西方是美国，美国的西方又跑到中国来了，回来了。这西方到底在哪里？你要这样一怀疑呢，极乐世界去不成了，不能怀疑。啊，地球是个圆的，所以一定要懂得佛说西方是一种善巧方便啊，让我们的心有一个方向，给你定了一个方向啊，这个方向像我们在空中飞行一样啊，这个航道就一个声音阿弥陀佛，你只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到达目的地。啊，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呢。他不来接引呢，极乐世界在哪里？我们谁都找不到。这是一定的道理。啊，佛绝对不欺骗人啊，所以决定不能怀疑啊，我们真的相信，真想去这个地方太好了啊，真正学这部经啊，你全都知道了，十方世界没有一个世界能跟极乐世界相比啊，极乐世界确确实实超胜一切诸佛刹土啊，什么原因前面我们读过啊，这是阿弥陀佛即设法一切诸佛如来刹土里面的精华以48愿无界修行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好的通通在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超胜一切诸佛刹土 啊，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自己想出来的，啊，是阿弥陀佛确确实实到每一个诸佛刹土里面都去考察。都去参观，去学习。啊，这个世界好的，通通都要；不好的，通通都舍掉。啊，所以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啊，美好的精华，这很有道理啊。啊，这个地方又容易去，又不难。人人都有份呐！你只要听到这一句名号，你就有份。你看到阿弥陀佛的佛像，接触到这部经本，你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就有份了，就有这个缘分了。啊，那去不去呢？在乎自己，自己真心。想去，啊，真想去，肯念佛，啊，具备这三个条件，你就成就了，你就能去了。所以求生极乐世界不难呐，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相即佛刹，啊，相即如来，用的是妙相，戒引大众，成就大众，哎，这个事情好啊，极乐世界也有。啊，肯定法藏比丘啊，在极乐相继国、啊、学到这些东西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他的这个宝相比相继国还要殊胜啊，极乐世界宝相普熏。能令闻相众生皆修佛心，尘劳垢习，这就是烦恼习气啊，闻这个宝相啊，自然不起。啊，极乐万物皆以宝相合成。无量的宝相啊！啊，十方刹土里面的好相啊，极乐世界通通居住啊！啊，七相普熏十方世界，皆显四时无碍的法界。啊，极乐世界。有佛光，有宝相，佛光遍照，宝相普熏。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人见过光？有没有人闻过香？有啊。而且很多啊，啊，特别是初学，初学佛的人，心很清净，很真诚，所以中国古德有说啊，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啊，那种真诚心啊，欢喜心。学佛二年呢，佛在天边；学佛三年呢，佛就化成圆音了，就学佛就学成老油条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是初发心很了不起啊！哪一个人要把初发心永远保持，他一定成功啊！时间久了。学皮了，不把它当这回事情啊，甚至于还有很多学佛久了就利用佛教啊，去欺骗那个初学的信徒，这是有罪过的，这罪过很重啊！啊，但是这种人不少啊。我们在佛门这么多年都见过啊，初学佛的人何以见光闻些闻道宝相啊？机会多，就是他心地虔诚印光大师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啊，香也是随着我们众生的根性，我们自己的福报智慧啊，闻那个香不一样啊。一般呢，我遇到很多闻到的香味是檀香味啊，但是比我们一般檀香味要浓啊，就是真的很好的檀香啊。初学的时候真有啊，我自己也遇到过啊，以后这个情形就很少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佛菩萨的慈悲，给你有这种感应，增长你的信心。啊，你真相信，真有，真相信。啊，不是常常叫你遇到，偶尔叫你遇到，让你升起稀有感应的心。啊，给你做证明。啊，大众在一起有同闻道的。啊，我有一次最明显的，是住在美国达拉斯。差不多是25年前。啊，我们在一个居士家里，晚上月光非常好，啊，他的院子很大，啊，院子里面有个平台，啊，我们在平台上喝茶，谈佛法，哎，忽然有一阵香，风吹的香，带着香气。我们有5、6个人，每个人都闻到香气很浓啊，大概有5分钟，这时间很长啊，我们好几天都谈这个事情，这香从哪里来的，自己家里没烧香，跟我们烧的香味道不一样，我们这邻居是外国人，也没有烧香的，从哪来的？啊，我在普里跟禅云法师 那个时候还没出家，在茅棚里做义工，初学佛了。啊，常常问道，啊，不是我们自己烧的香。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参云法师，啊，他经验比我丰富，啊，他告诉我，这多半是天人。我们今天看到此地讲的，忉利天、夜摩天、斗率天。啊，化乐天，这些天人，天人从这边经过，看到你在这里诵经、念佛、拜佛，他很欢喜，他在这里停一下，啊，停一下，他身上的香气，啊，他立刻就走了，走了这个香气就没有了，啊，他告诉我。多半是这种情形，那这个情形最多。啊，佛菩萨感应的，那像是异象，那不是普通的象。啊，你从来没有闻过这种香，这种香味。啊，有不是没有。啊，这个都是佛菩萨给你加持。让你产生信心啊，断疑生信啊，见到佛光也如是啊，让你以前半信半疑的心坚定了，不再疑惑了啊。我们对佛法有99%相信。还有一分怀疑，那还不行啊！这一分怀疑就是障碍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佛菩萨一定会照顾你，会有感应，让你完全断疑生信啊！佛菩萨慈悲呀！啊，所以。见光闻香啊，我们都有机会，甚至自己本人都有这个经验。啊，同学们有很多人有经验的，啊，证明极乐世界佛光普照。啊，宝香普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看下面第23章第44愿啊，23章助他成佛第44愿。普等三昧愿，我作佛事，设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切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纵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念老注解里的说，在这一章里头，从至于成佛以前，表第44。普等三昧愿啊，下面的经文呢是第45定中供佛愿啊，从第44以下诸愿，皆为彼国以外他方菩萨 闻弥陀名，得殊胜法业之言。啊，这是一个大段落。啊，前面从第一愿过五卧道，啊，一直到第四十三愿宝相普熏，都是为极乐世界而发的。换一句话呢，是十方世界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他们所受用到的。啊，那用我们现在话说，是为本国居民所发的。本国居民来自十方世界，啊，移民到极乐世界去的。那么从四十四以后到四十八，啊，四十四、四十五、四六、四七、四八，这个五蕴是为，不是为极乐世界的，是为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所得的法益，所得的功德利益，为他们发的。难得了，阿弥陀佛真慈悲呀！我们去不去极乐世界，通通都得好处。只要听到他老人家的名号，啊，见到佛像，啊，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得利益。啊，这个五蕴就是弥陀慈悲加持，啊，所以是皆为彼国，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以外他方菩萨，啊，闻弥陀名号得殊胜法益之愿，啊，后头这个五愿。那么这第一就是四十四愿，啊，首第四十四。为文明得诸三昧，至于成佛之愿呐、啊。待即也，亦系此，谁何相待呀、啊？啊，诸曰：谁何不相汝，而相待即？即也有追的意思。据会议说法，令文明人及时得诸三昧，故也借习待得。这个待是一，也是及时的意思。啊，你及时就能够得到。啊，得到的是什么？得到是住三昧。啊，看你修哪个法门。如果我们修华严法门，你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得到阿弥陀佛加持，你就得华严三昧。啊，你学法华呢，你就会得法华三昧。啊，那我们念佛修求净土，当然你就得念佛三昧。阿弥陀佛的本愿呢？可是问题啊，我们学佛这么久了，没得到啊。那阿弥陀佛这个愿没兑现呢？啊，只要一愿不兑现， 怨怨都靠不住啊。这让我们初学的人不能不怀疑。那我们要反省，老祖宗教给我们求学的秘诀是心有不得，反求诸己。问题不在外头，问题一定在自己。我们用什么心来学佛？先要在这个地方检点。这回头一想呢，我们用的是散乱心。不是一心。我们用的是怀疑的心。不是清净心，不是真诚心。我们纵然学佛，无论学哪一部经典，哪个法门，哪一个学派，都不是真正专心学习。大乘教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们都没有做到。又何况我们今天根本都没有。根本是儒释道三个根的。儒道不谈，佛法的根十善业道，三规五戒的根，我们有没有了？没有啊，十善没做到啊，三规没做到啊，三规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三规是觉正净，我们现在还是迷邪染，这不行嘛！我们这一反省就明白了。阿弥陀佛法的愿应该是没问题。我们做的跟他不相应。无论修学哪个宗派都不是真干。听到阿弥陀佛名号没有得到加持。也许加持是名加。阿弥陀佛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没有感觉。这个没有感觉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太重了。业障太重了，这些都是因素啊。我们不能说佛不灵啊，不可以说佛没有加持我们呢。你要真干，就有感应。诵译的经文是《无量寿经》，所有十方一切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号，应时证得极尽三摩地。前面会所讲的令闻名人，这个颂义里面呢，闻名的人 有了条件了，不是普通人，什么人呢？菩萨众啊，这就有条件了。那菩萨众是哪些人呢？《华严经》上讲的，从初性位到等觉，51个位次，这叫菩萨众啊。啊，51个位次当中，初住以上的不成问题。啊，那是法身菩萨。摄性位里头，是一般小行菩萨了。这些菩萨闻阿弥陀佛的名号，肯定得到这一愿的加持啊，包括后面的四愿，就是末后这个五愿的加持啊，肯定得到。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不能不用功，不能不努力啊。你看应时证得极尽三摩地，这就是这一愿呢。其中应时证得一切皆悉待得之意啊，清净所住之三昧，无染无着，故云清净三昧。如慧疏云：“极尽三摩地，无复无著，故曰清净。复是细复，烦恼的代名词。啊，着是执着。啊，着相。”他没有烦恼，没有习气，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叫清净。又解脱者，所住三昧离一切系缚而自在，名为解脱三昧。解脱也是从比喻上说的，烦恼习气像绳索一样啊，把我们捆绑起来了，我们动弹不得了，这叫系缚啊。啊，这个三昧能把捆绑我们系缚的绳索解开，这叫解啊，解开烦恼习气，我们就得自在了。得自在叫脱我，脱离烦恼之苦啊，习缚之苦，叫离苦得乐。所以称它为 谢托三昧。啊，如慧疏曰：“直观无碍，故名谢托。”直是放下，观是看破。啊，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止啊。放下之后就明了了，对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明了。啊，那叫观呐。啊，观是智慧，智慧从哪里生的？从清净心生的，清净心就是智。啊，有智有观，智观不二。啊，直观并运啊，这两样东西同时，只有直没有观，变成什么？变成无想定。错了，果报在无想天，第四禅无想天，只有定没有慧。啊，如果只有观。没有止也不行啊！有观没有止，在佛法叫狂慧虽然聪明呢，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因为有智慧，造业就更容易。有智慧再有大福报，麻烦可就大了。啊，你在六道是大福的人，大福的人真的修善容易，造恶也容易。啊，所以这都不属于佛法。佛法呢，里头讲禅定是有止有观，啊，所以禅定两个字，繁华何以？禅是禅哦，是梵语音译的，定是中国字，啊，翻成禅定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静虑，实际上就是止观，静就是止。律就是观，啊，止里面有观，观里头有止，啊，静律，律当中有定，定当中有律，啊，这是佛法所说的禅定，啊，禅定当中有境界，啊，不是什么都没有。直观无碍，这解脱。又曰：念佛三昧，能除一切烦恼，能解脱生死，故须名清净解脱三昧。啊，念佛三昧殊胜。啊，我们虽然念佛了，没念成功。念佛三昧没得到。啊，得到就好了。啊，得到往生你就有把握了。功夫深的， 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你只要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功夫有浅有深啊，也分为三等啊，最高的叫离业心不乱，跟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境界是相同的，用念佛的方法啊，等于说是修到禅宗最高的境界，做得到啊，证明了佛所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禅能够达到，念佛也能达到啊。第二等的功夫叫四意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是得定没开悟啊。那这个定的等级呢，跟小乘跟全教菩萨相同啊，最低的等级是阿罗汉啊。那我们就晓得了，他得的这个等定的功夫啊，就是四圣法界啊，阿罗汉的定功，辟支佛、菩萨、佛啊，没开悟啊，四业心不乱呐、啊，这都很难。为什么呢？四意心不乱，确实见思烦恼断了。我们凡夫，尤其生活在现代的这个社会环境，不容易得到。啊，那怎么办呢？下面还有一种。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里头最浅的啊。什么叫成片呢？一天到晚心里头都有阿弥陀佛，哎、啊，这个阿弥陀佛不断，无论是念或者是不念，心里头都有阿弥陀佛啊，真的。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心里什么都没有。哎，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啊，把一切万缘放下。啊，为什么呢？那些缘都是障碍我们往生的。啊，把障碍往生的统统放下。啊，不障碍往生的呢？就是念佛或者是读经啊，或者是研究经教，经教只限于净宗的典籍，那就是今天讲的无经一论啊。研究经教属于什么？义佛。你看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现在呀、啊，有感应的 啊你不必去求，缘成熟了，佛自然现象给你看啊、你看了要有定功。什么定功呢？如如不动啊，也不必告诉别人，那是你定功，那就是念佛三昧啊。你自己很清楚，你会很更努力。为什么呢？决定得胜 啊，见到佛就等于得到保证了，你不会怀疑了，不会忧郁，对这个世间不会有丝毫贪念。啊，在这个世间做一个念佛人的好榜样，给大家看看。啊，将来决定的生净土。啊，所以前面两种离业心跟事业心难，离业心要破无明，事业心要断见思烦恼，功夫成片我们做到啊，功夫成片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最多啊。啊，经上讲的一念生念往生都是属于功夫成片啊，他时间虽然短，他符合这个条件啊，一生没有遇到过佛法那不算的啊，遇到有人劝他，他马上就相信，他立刻就念佛，念到十声的时候他就往生了，他十声声念念不中断，净念相继啊，符合条件嘛。啊，这样往生的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很侥幸，天下没有侥幸的事情。他欲相信肯念往生，与过去叙事的因缘有关联呢、啊。如果过去生生的生生世世没有种这个善根，这一生他怎么可能会相信？他怎么可能他就真干？啊，决定不可能。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有一句话，凡是像这样念佛往生的人，这个人叙事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个缘一碰到了，无量诸佛威神加持啊，让他坚定信心啊，坚固信愿行，他真往生了。啊，欧耶大师要解里头讲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品位高下呢，念佛功夫的前身。啊，注意到他讲前身不是多少。啊，不是说 佛念的多功夫就深，不是的，前身在用心啊，一心专念呢就深了，功夫就深了，散乱心念功夫就浅了啊，怀疑的心，散乱的心啊，念佛当中很多妄念夹杂，那个功夫浅啊，念佛的时候没有怀疑，一心专念，没有一个妄念，那个功夫深啊。所以欧耶大师讲得好啊，啊，品位高下了，是念佛功夫深浅，从这决定。啊，这一句念佛三昧能除一切烦恼，能解脱生死，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啊，念佛三昧。能除烦恼，是现前得的利益。烦恼断了，你的心地清凉自在呀。佛法里面说，你得的法喜充满。啊，用我们的经题来讲，就更容易懂了。你得到清净平等觉，啊，清净染污没有了，染污第一个就是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没有了，名闻利养没有了，是非人我没有了。啊，弃亲无欲没有了，是你心清净啊。平等呢，高下没有了。啊，对待一切众生，就像看阿弥陀佛一样。啊，你真的是觉而不灭。啊，也就是说，念佛三昧，你要问是什么样子，就是经题上清净平等觉。啊，你获得了。啊，所以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清净弥陀啊！下面说普等，普者普遍，等者平等。《悲华经》谓之遍知三昧，《分陀利经》呢谓之普智三昧，《颂仪》谓之普遍三摩地，《唐仪》的。谓之平等三摩地。啊，会疏解释是若依注释上面讲的经论啊，译文文字上都有差别。这但是菩萨所得三昧名也。景心云：“普者普遍矣，等者呢其等矣。所见普广，佛佛皆见呐。故所住定，名为普等。普是普遍，等是平等。”啊，这是讲你的心啊，也就是本经经体的都所说的平等。在大乘法里头，菩萨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这个三昧就显现了。啊，你对于万事万物啊，或者讲万法，不再有分别了，这是定，这就是普等三昧啊。可虽不分别，一切法寥寥分明。 这是什么？慧也。从定生智慧，啊，定要不生智慧，那不是真的禅定。啊，真正禅定决定生智慧。为什么呢？直观双运呢，没有单独的。定慧均等呢，不能是有慧没有，有定没有慧呀，不可能这个现象。啊，有定没有慧那邪定，那不叫正定。啊，正定决定是定慧均等。啊，如如不动，寥寥分明。这是禅定的境界。啊，心地虽然清净平等，外面事情看透彻了，完全看明白了。啊，所以慧在定中，定在慧中。啊，普等太难了。普等是谁呀？是化身菩萨得的定啊！啊，刚才讲了，转莫那成平等心智，莫那跟意识一转，八识全转了。啊，转八识成四智。化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了。啊，那我们经题上讲清净平等觉，确实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一点都不假。许愿意愿，由此三昧力。普见诸佛世尊，故曰普。啊，平等。这讲普等呢，障碍没有了。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你都能见到。设法一切诸佛如来你也能见到，你有能力定中供佛，你有能力定中闻法，故言为普，平等现见无所不见，故言为等。啊，这是转舍成智的阿惟越智菩萨。啊，所以他有能力，啊，有这个定力，有这个智慧，能供佛，能闻诸佛说法。供佛是修慧，闻法啊，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佛慧双修。所以这里说平等现见无所不见，若有玄则本愿真意，古时候拥有，现在拥旧， 啊，如果就选择本愿正义来说，这是念佛三昧的好业。普灯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啊，就这个意思啊。普为普遍，凡圣通如之意，这才叫普啊。圣人能入啊，法身菩萨，凡人也能入，等是平等，念一佛功德等同一切佛之意啊。那普灯三昧确实只有念佛三昧能够跟他相等，其他的三昧比不上他。这就说明念佛三昧的殊胜，念佛三昧就是普灯三昧。在三昧当中殊胜无比啊。念一佛，华严经上所说的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诸佛当中特别是阿弥陀佛啊，为什么？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功德，他参访一切诸佛刹土，礼敬供养一切诸佛如来，是他在做法藏比丘、法藏菩萨那个阶段，在因地啊，他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精华的、最好的一正果报啊，通通搬到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念弥陀一佛之名，就等于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全都念了。道理在此地啊，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生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为啥？一切的精华全在极乐世界。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学佛的人不可以不知道啊。那换一句话说，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清净平等觉经，不能不读，不能不学啊。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个注解的本子啊，极乐世界原原本本就是集大乘。你看经 无中缘一本的集大成，这汇集本住也是集大成，从哪里学到的？还不都是学法藏比丘及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之大乘，真真不可思议啊！这个经，这个注，真真稀有难逢啊！啊，我们确实是太幸运了，在这一生能够碰到。啊，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学习。啊，今天在这学习，来日在西方世界弥陀会中啊，我们依然在一起学习。啊，真实殊胜无比。凡圣通儒之一，只有这一门真的凡圣通儒啊，凡夫之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啊，得普灯三昧，啊，念一佛功德等同一切佛之意，这句话非常重要。菩萨念佛三昧经曰：譬如众生，若依弥陀金色之边，其身即与彼山同色。这个话怎么说呢？譬如众生，若依须弥金色之边，佛经上说的，须弥山是金色的，啊，依须弥金山之边。其身呢，介于彼山同色。那换一句话说呢，这个人的身体就被这个山的金色，好像是染了，染色了，啊，所以染者呢，山是离。啊，山有这个势力，能够叫近边的啊都染成金色，又如注水，泄入大海啊，同其一味。虽然者，以海立故啊，陆地上。这些江河啊，水通通流到大海，没有流到大海之前，这些河流的水味不一样啊，味道不相同啊，一入大海呢，味道完全相同，都被大海传染了啊，全都变成咸水了。啊，这是什么呢？海水的势力了。啊，用这个来做比喻，若人得念佛三昧呀， 一佛如是，你念阿弥陀佛，你就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自自然然的啊，就像山色水味一样啊，自然啊，决定传染，就念阿弥陀佛，念久了就变成阿弥陀佛了，真的不是假的。啊，阿弥陀佛住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要像李老师早年常常教导我们，我们要换心呢。啊，我们现在的心啊，很肮脏啊，垃圾桶啊，把这个世间乌七八糟东西全部装在心里，啊，心变成垃圾桶了。现在把这堆垃圾清理干净，啊，把这个心呢洗得干净，把阿弥陀佛请进来，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一尊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去掉。啊，真正做到，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个做法好啊，心里头装了阿弥陀佛，就等于心里面所装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通通在心里头，一切一切一切皆也。啊，心是佛心，我们的行为就是佛心，我们的言语就是佛言。你说能不成佛吗？能不生极乐国吗？啊，决定得生，决定成佛，一生成就啊。文殊般若经云：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业余无量诸佛功德无二。这些经论无疑不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啊，赞阿弥陀佛偈里面说，我以一心赞一佛，愿遍十方无碍忍呐。这是平等意。慧疏以清净三昧，解脱三昧，普等三昧，为念佛三昧。那念佛三昧里头，就具这三个意思：清净、解脱、普等。啊，这三个意思非常明显。那我们今天念佛没有得到殊胜的感应， 我们今天对极乐世界没有把握往生，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得到念佛三昧。为什么没有得到？我们想想，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烦恼没有解脱，烦恼没有解除，生死没有度脱，我们的心不普，我们的心不能跟诸佛菩萨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得念佛三昧的原因。那现在我们眼前要做的，就用这一句佛号的方法，方法是一个，用这个方法清除染污，恢复清净。用这个方法解除烦恼，脱离生死。用这个方法拓开心量，要学诸佛如来，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是普等。普等是我们原本的心量，我们的心量本来就这么大，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小的心量，不能容忍，可怜呐！我们念佛得不到念佛三昧的时候，有原因呢。不能包容，娴熟过失，望境还原观里面跟我们讲的四德，那是称信的，最重要的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为我们显示的这四德了。第一个，随缘妙用，就是普贤菩萨恒顺众生，这随缘妙用是什么呢？随喜功德妙用啊，随喜的都成就功德了。这是妙用。这个难呐！菩萨能恒顺众生。譬如现在人，现在人没有遭遇过灾难。他不知道人间的艰苦从小因为享受惯了，居住在大城市里头，没吃过苦头。特别是饮食起居，浪费的多不知道世间人还有许许多多众生呢，缺吃缺穿。 不知道这个苦啊，啊，他浪费，在糟蹋，在造业。哎，将来的果报就是缺吃的、缺穿的。啊，那么缺吃缺穿，我们就知道啊，他将来纵然修得不错，他人生生到哪里呢？就生到边地。啊，所谓边地，文化落后。啊，这个地方没有开发，啊，还是过着原始的生活，啊，常常有这些自然灾害，啊，旱灾水灾，连农作物都损失掉了，啊，少吃少穿，要受这个苦头啊，报应呢、啊。啊，夜因果报啊，丝毫不爽啊！啊，诸佛菩萨看得很清楚。啊，他来教导我们，我们不信。他为我们现身说法，以种种方便，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什么？这是业障太重了啊！必须这样，必须到受到灾难之后，他才会觉悟啊！没有受到灾难之前，他觉悟不了。他回不了头来啊，这种人在佛菩萨心目当中是真正可怜悯者啊，所以要随顺啊，随顺当中为他祝福，菩萨只能做到这个。啊，帮不上忙啊，在业障太重啊。啊，能够看得懂的，能够听得明白的，这些人通通都能得度，能回头。啊，谦虚恭敬的人。啊，自以为是、傲慢的人是不会回头的。啊，那是要吃大苦头。啊，随缘妙用。第二个，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叫威仪有则。菩萨在今天教化众生，身教摆在第一位啊，做给人看呐、啊，啊，言教是第二啊，人家没有看到都不相信你，自己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把什么做出来了？把十善业道做出来。把三规五戒做出来，把五伦八德做出来，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弟子规》落实，《感应篇》落实，啊，做样子给人看，啊，不是光口说的， 口舌说破了也没人相信。自己的真干才能自度，能自度才能度人。啊，不肯真干的永远不会成就。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久远界就成佛了。梵王经上佛说，他这一次到世间来示现成佛是第8000次，来到我们地球示现成佛8000次了。他是来表演的，他表演的真逼真呐、啊，让我们一丝毫破绽都看不出来啊。大家慈悲到极处啊，啊，他所说到的全都做到了。全都兑现，如果没有做到的，他决定不会说。啊，这是我们佛弟子应当学习的。啊，如何制止？啊，佛表演的圆圆满满的、淋漓尽致啊！啊，心地真诚，言语态度如何？啊，都是我们要学的。啊，最后一条，带众生苦。你看到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在做不善业，都在造地狱业。那换一句话说，他很快就得堕地狱了。啊，佛菩萨有怜悯心呢。啊，知道他不能救，还得救他。啊，他不知道，一定等他自己堕到地狱了，他才晓得。啊，他才明白了，哪个人是好人，曾经帮助他了，可惜不听话，不能接受啊。他在造这个恶报，啊！只要能后悔，能回头，诸佛菩萨不舍一人，啊！佛菩萨等他回头。啊，慈悲到极处啊！所以心量一定要脱开，啊，脱开就是普等，啊，这是念佛三昧里头含着三个意思，啊，一定要懂。该念佛三昧为宝王三昧，具是一切三昧功德。只有念佛三昧成为 宝王三昧。宝王三昧的意思就是底下这一句啊，居士居住啊，这个是诸佛菩萨一切三昧功德都在念佛三昧之中啊！啊，自当同具种种三昧之名啊，种种三昧之名，就是宝王啊！啊，宝王这个名称不容易得到啊，就像阿弥陀佛被一切诸佛如来尊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阿弥陀佛的自行化他无量功德之所成就啊，这不是偶然的。三昧即三摩地，梵语称三摩地啊，翻译为正定或者正受，受就是受用，正常的受用叫三摩地。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六道凡夫啊，这个受用也就是享受啊，不正常。佛在经上讲，凡夫的受用五大类。身有苦乐两大类的受，有苦受有乐受。心呢，有忧喜两种受啊，有忧虑欢喜啊，还有一种叫舍受。舍受是什么意思呢？心没有忧喜，身也没有苦乐啊，这个时候不坏呀，不错啊。但是怎么样呢？它不能长久，不能永远保持。如果永远保持呢，就叫三摩地了。啊，那你就得正受了。啊，我们的舍受啊，这叫舍受，就是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时间都很短暂。啊，保不住。几分钟苦乐忧喜又来了。啊，所以这五种受啊都不是正常的。这五种受通通没有，那叫正常的。那叫正受啊，也叫正定。啊，我们说享受啊，大家就很容易懂啊。啊，苦的享受，乐的享受，忧的享受，喜的享受，这个大家就好懂啊，这都不是正常的啊，这五种受通通没有，那叫正受啊，那才是正常的。谁得到正常的呢？具足定慧就得到了啊。真正有定慧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正常的，受用是正常的。正常的这个受用啊，不造业啊，他善业恶业都不造啊。那我们佛法里面呢， 就称它做净意。啊，他没有做善业，也没有造恶业，他做净意。啊，净意这个名字，他都不落痕迹。啊，如果还有个净啊，他着了相了。他就掉在五种受里头了，他就不是正受了，啊，正受的人心里头一尘不染，痕迹都不着，啊，他行善不做，不着行善的相，造恶也不做造恶的相，他会造恶吗？会，佛菩萨都会造恶。啊，为什么呢？教化众生嘛。啊，你细细去看《华严经》五十三参，五十三参，五十三个善知识，通通都是佛再来的。啊，你看看，胜热婆罗门、愚痴。甘露火王嗔恨，啊，密索发多女，贪念，那是造恶业，是搞贪嗔痴啊，菩萨也搞啊，啊，用这个方法什么度那些贪嗔痴的人，叫以毒攻毒啊，啊，他是这个意思。他自己心里有没有？心里没有。啊，只是恒顺众生呢、啊，那是随喜的妙用。我们不能学，我们学了真造业了。啊，他不造业，厉害在这里。不咋学，他心里头没有，外面在这表演，心里头确实没有。啊，所以四摄法里的同事是最不好学的。啊，我们凡夫一同事，马上就造业了。佛菩萨不会啊，他示现善行啊，持戒修定，不着持戒修定的相啊，心种种不善也不着不善的相，心底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真心。这才是圆满功德，这才能教化一切众生。啊，没有障碍呀、啊。华严说的，离思无碍，事事无碍，真正得大圆满。啊，我们什么时候可学呢？往生极乐世界就可以学了。极乐世界的人都有这个本事。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不可以学。啊，我们今天能学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好事，阿弥陀佛；坏事也是阿弥陀佛。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16页，516页。我们从第四行看起，第四行最后一句会书啊，会书以清净三昧、解脱三昧、普等三昧为念佛三昧，就念佛三昧有这三个意思：清净、解脱、普等。啊，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是定，啊，我们翻作禅定。初级的禅定，禅堂里面坐香，盘腿面壁，这初级的。高级的禅定，像华严经的玉香长者，他是修定的。啊，在什么地方修呢？在室禅。室禅就是现在的百货公司最热闹的场所啊，他在那里修定啊。怎么个修法呢？逛市场啊，啊，逛百货公司啊，什么都看到，如如不动，那就是修定，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所以真正经得起考验呢，摆在面前不动心呢，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是智慧，所以那是福慧双修啊。啊，这是真的禅定，它管用啊。这个禅定能用在日常生活上，能用在工作上，能用在处事待人接物，活的定啊，活活泼泼啊，所以是行走着，住站着，坐着躺着，无不是定啊，一切时一切处都在定中啊。我见过这么一个人啊，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你们看张家大师的照片，那个照片就是那个时候照的啊，如如不动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他的动作很缓慢啊，走路很慢，说话很慢，没有一样不慢，从这里看到他的稳重啊。以后我们在佛经上读到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我们就会想到张家大师啊。那且是比喻啊，那且是梵语，意思是龙是象，龙没见过，象见过，你看大象那个样子都在定中，他站着坐着走着都像在定中啊。佛用这两种东西做比喻啊，菩萨修定呢要像龙象一样啊。二六十中啊都在禅定当中，定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智慧照料万法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 自然通达而明了。那么特别是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里头第一个是清净，第二个是解脱啊，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慧能大师坚信，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一切住三昧当中，三昧名称很多，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三昧啊！三昧是相同的，怎样得到三昧的方法不一样啊，所以法门不相同，但是成果完全相同。这就是《金刚经》上佛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呢？法门都帮助你得定，都帮助你开智慧啊，所以它是平等的。那用什么方法能让自己得定？个人根性不相同啊，那我们的根性很劣，又没有智慧，也没人教我们，我们在八万四千法门怎么知道选择适合自己的啊？实在没有这个能力，释迦牟尼佛慈悲，他教了我们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那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这三个法运，我们现在生在末法时期，佛说了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就说明末法时期修净土就比较容易成就啊。佛给我们一个原则，指导原则，我们能够遵守佛的原则，这也算是好学生啊，听话了啊。好学生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老实，第二个听话啊，第三个真干啊，这就好学生啊。好学生三个条件呢、啊世世代代十方世界都是这么个条件啊。我们在这个时代老实修净土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呐、啊。同时也是阿弥陀佛的好学生啊。好学生难呐、啊，真不容易呀、啊。那、啊、我算不算好学生呢？勉强，不能真算。为什么？学佛学了30年，才真正老实相信净土。如果是好学生，哪要30年呢？一介绍马上就接受了，那是好学生啊。啊，我们接受了，有这么多好老师来帮助，而半信半疑。啊，一定要在自己研究经教里头搞通了，啊，理事都明白了，这才相信。你想想看，耽误了30年的时间。啊，如果一开头我就相信，我相信现在早就成佛了。啊，哪里是这个样子的？啊，这就说明《弥陀经》上所说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容易啊。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来并不具足，有不是没有， 不具足啊，所以要搞二三十年啊，自己才真正相信啊，真正接受了。不过这个相信接受比一般人要高一点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的信心是真心，我们的愿心是真正求愿往生，那不是假的啊，我们念佛是真念啊，但是看到现在的世界，现在世间人真苦啊，啊，苦在哪里呢？苦在造恶业，不是普通的恶业，真正像唐太宗所说的，全是地狱业。啊，我们遇到了，这遇到就是有缘呢、啊，跟这些众生有缘，遇到了，遇到了不能不管呐、啊，啊，遇到了不能回避，啊，那就得全心全力帮助他，帮助他自己没有能力。啊，那么最近三十年，相信净土了，这就有办法了。啊，为什么呢？只有净土能救。啊，可是人难信啊，跟我一样啊，如果再要搞三十年才相信，来不及了，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了，我算还不错了。啊，我搞了60年了，啊，所以前面30年还可以了，啊，也不能算是浪费了，啊，那个30年的基础才真正相信净土，啊，没有前面30年，我也不能相信。我今天劝别人修净土，我没有60年修行的功夫，人家也不相信啊。啊，人家凭什么相信我？我搞了60年了，啊，讲经讲了54年了，大家凭这个相信啊，不是凭别的。啊，这个就是世间人一般人一样的凭经验。啊，我有几十年的经验，有几十年的学习，啊，选定这一门不是偶然的。啊，所以清净心是第一。啊，首先我们念佛，念佛是方法，是手段，目的在哪里呢？把清净心念出来。啊，要怎么念？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你才能念阿弥陀佛。啊，这是李老师当年在台中教我们的秘诀啊，叫换心啊。我们现在这个心是乱七八糟啊，妄想、残念、疑虑啊，贪嗔痴慢、自私自利的利他，说不清楚了，太多太多了啊！要把这些东西丢掉，放下，把心洗干净，把阿弥陀佛请进来啊，我的心就是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样念佛就有感应啊，这样念佛了，心越念越清净，什么顾虑都没有了，一切放下，随顺佛陀教诲，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你是学佛的，你不能随顺佛陀教诲，那叫什么学佛呢？那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法的受用，你肯定得不到。 各位，佛所说的话真的不容易随顺，为什么不相信？你怎么能随顺？学佛要掌握到佛陀教给我们的最高原则，你要抓住这个。现在教学法不是的，最高的东西不讲给你听，为什么？你不懂。古人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诸佛菩萨，你一进门头一个就把最高的讲给你听，不管你懂不懂，你有这么一个概念。最高的原则是什么呢？中国老祖宗讲本性本善，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真不懂啊，小朋友念这些话他真不懂什么叫性本善呢？那性本善什么意思？跟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是讲的一样的。华严经释迦牟尼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个本善就是本来是佛，唯有佛才是善，真善纯善。你看佛菩萨圣贤讲话都讲一样的。那么儒家的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佛菩萨的教育，教什么呢？没有别的，教我们回归本善。我们本来是佛，我回归到佛位，这教育就圆满了，就毕业了。这是一进门就告诉你啊。你就晓得你到底是学什么，你到底希望得到什么。你看一进门就告诉你了。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是圣贤教育，中国这个族群是圣贤教育起家，后来又接纳了佛教。佛教是外来的。汤恩比布斯说得好，古时候的中国人心量很大，能接纳异族文化，就是制定佛教。那佛教在中国呢，这么多年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它融汇了。双方都得好处啊，相得益彰啊。可是现在的中国人心量很小，没那么大的心量，自私自利。怎么来的呢？把老祖宗的教诲丢掉了，把外国人的教诲引进来了。外国人的教诲都是自私自利，从小一开头就教你自私自利。这真的不是假的。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911事件之后，校长邀请我跟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一个座谈会，我参加了。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美国的资深教授，因为他排名排在第二，第一个是和平学院的院长，下面第一个教授是他的名字，我知道那是身份很高的。 啊，第一位教授坐在我对面，我就向他请教，说你从美国来的，我说美国的教育是不是从幼儿园就教竞争？他说是啊。我说到研究所还叫竞争，没错，一直要争到底。我就问他，我说竞争升级是什么？有没有想到？没想到，竞争升级就是斗争了，斗争再升级是什么？就是战争了。今天战争是核武生化了，是毁灭性的战争了。我说这个理念是死路一条啊！啊，我说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从小叫让，叫忍让。啊，小孩不懂为什么要让，啊，就是要你让，就要听话，不让不行，你得忍住，要忍让。慢慢懂事呢，就知道要谦让，哎，谦虚一点，谦让。到真正长大成人了，懂得传统文化了，礼让。你看，一路让到底呀，让是活的呀，大家共存共荣啊。你们那个竞争是死路一条，到最后通通要死啊。他那个学院的这个课程跟这个任务啊，都是化解冲突，啊，多半是在联合国服务，啊，毕业的这些学生调解纠纷呢，用竞争这个理念去调解纠纷，怎么能把纠纷调解成功？我跟他们说这个道理呀，啊。调节纠纷一定要大家谦让、礼让，问题立刻就化解了。这天下本无事嘛，容人自扰之啊！啊，调节纠纷的人首先要把竞争这个念头放下。啊，一个人一生当中不跟任何人竞争，这个人生是幸福美满的。如果人有竞争念头，他痛苦一辈子。啊，他到死还是跟人竞争，还没竞争完了，寿命到了。啊，来生还继续竞争，你说这得了吗？啊，生生世世没好日子过啊。啊，然后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的殊胜啊，所以汤恩比说，能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这两样东西都在中国。佛教虽然发源在印度，印度现在没有佛教了。啊，佛教在中国啊，所以这三摩地就是情绪稳定下来啊，精神就放光了啊，智慧现前了，智慧这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啊，所以你看他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第一个清净，第二个解脱。啊，这个解念去生，当动词讲，就把它解开。什么东西解开呢？烦恼解开，情结解开。啊，烦恼情结解开之后，你就脱离苦啊。那就是离苦得乐啊！啊，用一个“脱”字来形容啊，解开烦恼情结是因，离苦得乐是果，这果报就现前了 啊，从这个再向上提升，那就是菩提。菩提是什么呢？以一个平等心看待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用一个平等心看待，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天下太平了。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处处不平等。从小的看，看个家庭，家庭不平等。啊，夫妇不平等，父子不平等，兄弟不平等，那麻烦不就来了吗？啊，所以社会不平等，国家不平等，世界不平等，这灾难就来了。啊，要化解灾难，确实就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用什么方法达到？那就靠教育，要靠圣贤教育，要靠佛陀教育，要靠传统文化教育，啊，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啊！啊，那么念佛三昧里头，这三个统统具足啊，所以念佛三昧被尊称为宝王三昧，这是赞叹到了基础了。啊，居士一切三昧功德，这个居士一切就是上面讲的清净解脱菩提。啊，念佛三昧里统统具足啊。啊，说自当同举种种三昧之名，啊，念佛三昧，啊，这个所有三昧，统统含摄在其中。下面呢，解释这个名词，啊，三昧就是三摩地，就是正定、正受，前面说过，啊，宗持即是陀罗尼，啊，宗持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抓纲领、抓原则，这就叫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个里头解释，持善不舍，不失去；持恶呢，不生。从什么地方吃呢？从心地，管住自己的心地，只生善不生恶。这就对了。啊，这是总纲领、总原则，里面包含的意思无穷无尽啊，深妙难思啊！啊，我们用善心看一切人，看一切事啊。我举的例子，一切人都是好人。啊，佛菩萨是好人，魔王波旬也是好人，跟佛没两样。啊，佛劝善，魔王在惩恶，惩恶也是一桩好事情啊。这个人造恶，回不了头了。 啊，魔怎样呢？魔帮助他多造恶业。那为什么呢？叫他恶贯满盈，他就受果报了。他受果报才能回头，他早一天受果报，早一天回头；迟一天受果报，迟一天回头，何必不叫他早一天呢？啊，所以魔王在怂恿造恶，啊，帮助你造恶，啊，恶到满盈的时候，就堕阿鼻地狱了。你想想，他是不是好事？不是坏事，是好事啊！因为这个人回不了头了，能回头的人，佛菩萨度去了；不能回头的人的时候，统统交给魔王剥削。我看都是好人，都是好事。啊，我们能够用这种心，心平气和来看事情。啊，我们对魔王也很恭敬的，我们这个摄影棚里头供的魔王博玄的牌位啊，哎，我们邀请他来听经呢，一起来共学。啊，那个魔王也很可爱呀。啊，所以佛菩萨总是以清净平等觉待人接物。啊，那佛教给我们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常常记住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千万别忘记。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换一句话说，你修因正果，甚至你一生、你每一天所遭遇的，啊，苦乐忧喜这些，统统是自作自受。啊，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为什么？是从心想生，是你自己的心想，不是别人的心想。啊，别人有别人的心想，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心想。啊，他心想不善，想要嫁给我，我不接受，没事啊。啊，那我要接受，不就自生烦恼吗？你何必接受呢？啊，所以自己要负责任，不能怪别人。啊，好事坏事都不可以怪别人。啊，自己苦乐亦忧喜，知道跟别人根本不相关。啊，我们的老祖宗教导我们：行有不得，凡求诸己。啊，特别在苦难的时候，要反省。要找到原因，自己造的因，从这个地方去化解，啊，很容易啊。你要到对方外面去找化解的，永远找不到。啊，国际和平会议解决不了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向内反省，全都是别人的，所以他不能解决问题。啊，我参加了十几次，现在年岁大了，不参加了。啊，我深深知道他们不能解决问题。用佛法，用孔孟学说，孔孟学说只有四个字，仁义忠 树，这四个字就能解决问题。人是爱人呐，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观念呐，一定要爱人，爱人如己。要用这种心态，意，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求、合情、合法、合理，情理法，面面俱到，这叫义呀！忠，是我们待人接物的心。不偏不斜，这叫中。没有偏心，没有邪念。用真心呢待人接物。最后树啊，人家做什么坏事，都要原谅他，不要去责备，不要去追究。为什么？你要晓得他为什么会做坏事。为什么会去恶念？因为没有人教他，没有人教他，他不会做坏事。那这个人是圣人，那是佛菩萨再来的，他不是凡人。凡人是决定会做错事，决定会干坏事。他六根所接触的外面境界都在诱惑他。魔王波旬在诱惑他，叫他赶快做坏事，叫他多多做坏事。魔在那里戒瘾呢。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不能怪罪任何一个人，要原谅他，要劝他回过头来学圣贤教育。这就对了。没有学圣贤教育之前干的这坏事，一笔勾销。从今以后好好学做人，学做圣人，学做贤人，学做佛，学做菩萨，这就对了。所以这个总持、总纲领、总原则要抓到。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把佛菩萨一句纲领的开示忘掉了。这句话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真正懂得，你就可会放下了。虚妄不是真的，假的，连身体都是假的，何况身外之物？你才能真放下了。这些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总持法门呐，不但是总持，深总持。我们常常放在心上，利益无穷啊！一切时、一切处，通通能用得上。不会再跟人计较了。自己能做一个好样子。十方菩萨应闻名故，得诸三昧与深宗旨，安住定中，得成正觉。十方菩萨修念佛三昧，就有这样殊胜的利益。他能够安住在定中。我们现在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之中，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念念不忘名号，把所有一些灾难全部放在脑后，不要去理他。别人有灾难，我没有灾难。为什么我没有灾难？我有阿弥陀佛。 凡是有阿弥陀佛的人都不会有灾难，这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啊，谁心里头有阿弥陀佛，谁就没有灾难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我这个心想念念是阿弥陀佛，我别的都不想，我怎么会有灾难？行，安住在阿弥陀佛，你就能往生，你就能成佛。我们看下面第四十五愿，定中供佛愿。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成就。这是第二十三章后一面的一段。请看注解，第四十五，定中供佛云，定中供佛了，不设定义，同于得尊普贤中啊，住身禅定，悉度无量诸佛，正是普贤大师甚深境界。这给我们说明了，这是大菩萨甚深境界，不是普通人的。普通人做不到，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就做到了。这个话里头含着甚深的意思在里头，就是劝我们赶快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段事情，下面往生论注里头说的八地以上的菩萨，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八地以上了，就快成佛了。不到极乐世界靠自己修行到这个境界可麻烦了，不知道要多长的时间呢。你才能够修成的，到极乐世界这垂手可得。这两条路摆在面前，看我们自己选择。往生论注云：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以三昧力，你看身不动本处，而能遍知十方啊，供养诸佛，教化众生。不需要自己身体去，定中就去了。这个我们能理解，禅定当中空间维持全都突破了，时空没有了，变法界虚空界的诸佛如来统统在面前，这就在当下了。诸佛如来讲经教学，无量众生呢也都在现前。所以你只要能入定，这是深定，不是普通的定，八地菩萨的定 大乘经上常讲的，八地以上才见到阿赖耶。见到阿赖耶什么意思呢？见到宇宙的缘起。宇宙从哪里来的？你看到了。怎么会是事情来的？你也都知道了。这是今天所谓的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真正讲到究竟圆满。八地菩萨以上。总共五个位次。就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菩萨总共52个阶级，最高的五个阶级都看到。那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某一个人专看到，不是。只要你到这个程度，你自然会看到。所以它不是假的。佛法确实符合现代科学所说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就是你要拿证据来。证明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这个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看到宇宙万物生命的缘起，不是一个，在最后五个地位的人全部都看到。那么这些人他常在定中。大乘教里就常说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什么意思呢？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他的心没动过，这叫定。就他不起心不动念，凡夫可怜呐！眼见色，起心动念；耳闻声，起心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大风大浪他控制不住他的心随境转，这个人就很可怜了。六道凡夫用的是妄心，妄心随妄境转，这种的人生是苦不堪言。非常痛苦，不能自拔。真正修行人修什么？就是修这个功夫。我不为境界转。境界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不被他所动摇，不被他转。我自己能做得了主。这就叫定功。这个定就有力量了。不随他，他随我，我不随他。顺境善缘，决定不生贪念。守住自己清净平等觉。逆境恶缘，决定不生烦恼。怨恨，没有怨恨，不怨天，不由人，心也住在清净平等觉上。 啊，这个在佛法叫功夫啊。功夫不是每一天佛号念得多，每一天拜佛拜得多，不是这个。啊，功夫是你的心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了，这叫真功夫。啊，你自己做得了主。啊，你自己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保得住清净心，这是禅定。啊，这个就有功夫。德尊普贤里面说过，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正是普贤大师深深境界。普贤是等觉菩萨，啊，当然没问题。往生论注说，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以三昧力呢，身不动本处，身没动啊。二能遍知十方。弥陀经上所说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能力每一天到十方刹土去拜佛供养闻法，啊，时间也不要很长，吃一顿饭的时间，哎，他就回来了。哎，他还要去，还要回来，这个比那个厉害呀！真不要去啊，身不要去，他就到了。啊，随着念头，那个念头什么？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十方诸佛刹土上就在面前。这八地以上。弥陀经那个讲的是七地以下的，啊，这是八地以上的，不一样啊！啊，这境界太高了。你看，供佛、闻法，哎，还帮助诸佛教化众生，这四个字里头，其味无穷啊！境界广大、深远，无有穷尽呐、啊！它能帮助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啊，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是自己的境界。啊，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断，也能得到这样的受用，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了。要知道啊，大恩大德啊，不是弥陀大恩大德，我们怎么可能得到？啊，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啊，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有这个缘分，啊，不到极乐世界，你决定得不到。 啊，所以经典里头、注解里头，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啊，鼓励我们真心发愿求生净土。啊，我们现在心净土，说老实话，半信半疑啊。说半信半疑太恭维了。半信半疑是50%的信，50%的疑啊。我们现在大概信10%啊，疑7%-8%了啊，大概是这样的，甚至于还不到这个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不多，原因在此地。如果真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那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为什么呢？偶业大师说过，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你真心切愿，不就肯定往生吗？啊，品位高下呢，那在功夫的前身。啊，说前身不是说多少。一天念10万声佛号不算多。一天念10声佛号不算少。问题在哪里？功夫。真功夫。啊，真功夫跟信愿有密切的关系。啊，第18愿说得好啊，18愿是净土的核心呐、啊。里头没有讲念很多佛了，临命终时，10念1念都能往生。这是经中无比殊胜的、啊、那个10念10念是真念的，不是假的。我们现在念佛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是假的？这世界没忘掉。实在讲，他念什么？他念娑婆世界，他舍不得这个世界，他舍不得这个身体啊，99%想到身体，想到我现在这个世界，想极乐世界1%，那怎么能去呢？啊，换一句话说，你要决定真放下。啊，决定真放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那不再去想他了。啊，一心呢专想阿弥陀佛，专想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保证往生。这本经书是保证书啊。你要真正得到它了啊，家里放这本书不管用啊。你心里头真有这本书，真有阿弥陀佛，你才是极乐世界的人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啊，往昔事他说 注定功夫。啊，越长途者呢，初地以上。又曰：初地以上啊，虽有此德了，八地以上啊，是无功用。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盖为初地菩萨虽初有此德，但尚不能全力功用，八地以上呢才是无功用道。这个地方的初地都是讲的别教，别教初地他断证的功夫相当圆教初住，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教下呢叫大开圆解，净土中叫离心不乱，就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初的，常住三昧，不设定义，他刚刚得到。啊，但是还不能像八地那样无功用道，啊，这个境界没达到。啊，无功用道就是纯是自然的，啊，没有丝毫念头在里头。那么，我们知道，十报庄严头的菩萨，圆教从初住到等觉。都是明心见性，都是转八识成四智。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们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所以一切时一切处都是不起心不动念。那换一句话说，是平等法界。为什么功夫还有前身啊，初地浅，八地深，为什么还有前身？我们在学教啊，前面的学的不少啊。我们体会到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初住菩萨的习气很浓，八地菩萨习气就很薄了。很薄的时候，它就自然了；很严重的时候，那就勉强了。虽勉强，不露痕迹，我们凡夫决定看不出来。啊，谁看得出来？比他高位菩萨看出来。比他低的看不出来啊，所以我们要不是佛菩萨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我们哪里会知道啊？不可能看到的。所以八地以上才全力功用，那就是那种起心动念的习气非常微薄了，真正的无功用道。慧疏说，他方心发心菩萨的初发心，初发心就是圆教初住啊，初住叫发心住，发什么心呢？发菩提心。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发菩提心啊？假的，又名无始， 为什么呢？真菩提心一发了，你就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就是初地菩萨。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菩提心是什么呢？这个经题上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心全发出来了，啊，对象呢？对象是变法界、虚空界，啊，上面对应对的是诸佛如来，下面应对的是无间地狱众生，全包了，全在你菩提心当中啊，啊，上求下化。所以这个心才法就成佛了。啊，前面我们学过四种成佛，这是第一种。啊，法心就成佛。啊，这心一发，住哪里呢？住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不住十法界，不住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啊，那么在这个世间有没有法的？有，有法的为什么他还住在这里不走？他真走了，他的真身在十八土，那现在这个身是他的应身，是他的化身，留在这里教化众生。不一样啊！啊，他虽然这个身留在此地，你细心就观察，他一尘不染。啊，他不生烦恼，他只生智慧。对，你细细观察，不一样。众生，越是苦难多。佛菩萨到这里也越多，佛菩萨慈悲呀，那救苦救难呐、啊。那众生为什么救不了了？业障习气太重，不是佛宝不帮助，不接受。啊，那不接受，这事怎么办呢？交给魔王不寻去吧。啊，让他先把它清理清理。啊，把他送到三恶道去干什么？去消罪业。三恶道是消罪业的，罪业消掉之后，他再出来。嗯，佛菩萨再来教他。啊，所以你真正能够他看清楚，我觉得魔王波旬也是佛菩萨变现出来的。慧疏曰：“他方心发心菩萨，应闻弥陀名号，顿顿上帝菩萨，得诸三昧诸定功夫。”慧疏说的好啊！他方是不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以外的，都叫做他方。啊，都叫做他方。嗯，他方你看，心发心菩萨，初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啊，又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不得了了。这幕后的五愿，我们同学要记住，包括前头一愿，44、45、46、47、48，这个五愿呢，是阿弥陀佛为他方世界菩萨发的，不是极乐世界。 四十三愿以前的统统是为极乐世界的，四十四愿以后的这个五愿是为他方菩萨，他方菩萨没到极乐世界去，能够听到净土法门，能够听到弥陀佛号，都得阿弥陀佛加持。阿弥陀佛如何加持？这五愿呢，就说清楚了。我们今天发心的时候要决定往生，而不是不想到极乐世界去。我们今天决定要往生。所以注定供养，这个注定供养就是今天科学家讲的念力，不可思议，这念力的秘密。我们先念到诸佛如来，诸佛如来都知道，没有一尊不知道。这段事情望尽还原观里头讲得非常清楚，过去我们学过两遍，很多同学都熟悉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我们起心动念周边法界，这个传播的速度没有能够相比，光电速度都太慢了，我们念头才动，变法界虚空界全都接收到了。我们身体细胞，细胞是动的，它不是静的，这种波动现象也是周边法界，这无论是医报是正报，通通周边法界，诸佛如来哪有不知道的事情，阿弥陀佛清清楚楚，释迦佛也是清清楚楚，第二个，这波动产不产生影响？产生影响，叫畜生无尽。这个整个宇宙都在起变化，而宇宙这个变化的时候，它是没有停止的，它如果停止呢，停止宇宙就没有了，畜生无尽的。我们打个妄想，在这个世界没看到你，其他世界出现了，这很有可能的。所以起心动念呢，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的，别去制造麻烦。我念决定不能有，我事决定不能做。那么第三个太重要了，含容空有，我们的心量一定要托大。那什么呢？你本心呢？你本来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本来有的，个个都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心量这么小？不能包容别人，自己傲慢，自以为是，不能包容别人，这个就是堕落，堕落在十法界，堕落在六道轮回，堕落在三恶道。心量越小，堕得越深。我们要承认，我们本来的心量 就是大乘教上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是我们本来的性量。我们不能包容别人，是我们自己错了，这不能怪别人，我们迷惑了，颠倒了。所以十方世界初发心的菩萨听到经中法门啊，接触到无量寿经啊，听到弥陀名号啊，得到弥陀第四十五愿的加持，就是这一愿的加持，立刻就登上帝菩萨。你看初发心马上就变成地上菩萨了，这多快呀！得诸三昧，注定功与功夫啊，注定功夫成就就快了。供佛修福，闻法开智慧啊，为什么要希望我们的定慧早一天圆满啊，定慧圆满就成佛了啊，这是阿弥陀佛这一愿帮助初发心的菩萨快速成佛啊。阿弥陀佛没有舍弃一个人呢，疏远还是会疏，纵虽心发意菩萨闻名字人能得定慧相及真殊相照顿得上帝菩萨也。这比前面有更进一步为我们解释啊，纵然这一个心发心的初发心的菩萨虽然是啊，心发意就是初真初发心闻名字人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得了定慧相继，这个地方的关键就在问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佛的名号算不算闻呢？不能说算，也不能说不算啊。为什么？闻思修是三会呀，不是三学。戒定慧叫三学，闻思修是菩萨的三会啊。真正发菩提心有，不是真发菩提心的人没有。闻是什么？闻是表接触，它代表的意思接触啊。闻思修是一不是二啊，他一闻呢就明白了，明白了用思做代表。我们一般人跟你讲，哎，我想一想再跟你说啊，他要想一想才明白。菩萨不需要想的，菩萨一听就明白，所以就明白来说呢叫做思。那修是什么？修是迷惑没有了，从断迷叫做修啊，从明了叫思，从戒除 叫闻，闻思修是一桩事情，不能分作三个。菩萨的文慧呀，所以他有这样的智慧，他才能够定慧相继。你看，它起作用啊！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定慧相继，真俗相照。诸佛如来所证的是真，世间人情世故是俗，他全都明了，全都通达，没有一样不清楚。叫文明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我听到阿弥陀佛了，我就有了文慧了，错了，一时全会错了。你这个文不是菩萨的文呢，因为前面讲的初发意菩萨了，他就有三慧，所以比小乘高啊。小乘有三学，菩萨有三慧，菩萨三学啊，这个小乘三学是戒定慧，那是有阶段的，是因戒断定再开慧，它是有阶段的。大乘这个文思修三会呀，那是一次完成的，它里头没有界限，它是一桩事情，一桩事情三个意思：接触、明了、破迷、开悟，这是一桩事情里头的，我是完成的，这个高啊，所以它能够。顿得上帝菩萨这个把他为什么提升这么快说出来了那听阿弥陀佛的名开悟真不得了我们对这句名号不思议的功德我们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在经教里到现在才搞明白一点才真正把它讲清楚了一点还不能圆满为什么不能圆满呢我们年年讲这句名号年年意思不一样这就是年年有进步没圆满呢随着境界不相同体会到的意思广狭浅深不一样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程度浅的人见得浅程度深的人见得深其深无底其广无边什么人能究竟呢说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都不能究竟这真的不是假的然后你再晓得佛的经典奥妙无穷怎么能讲得尽天天有新意思你怎么能讲得尽跟世间文章不一样世间文一个意思没有什么深意思所以能讲尽文章看一遍不想再看了世间最好的文学中国古人所谓的中国四大小说这是著名的文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四大小说我想你看十遍之后不想再看为什么意思尽了它只有这么大的范围这佛经你看千遍看万遍越看越有意思它没有穷尽 啊，中国儒家东西可以达到百读不厌。啊，你念100遍还有味道，还想看。啊，甚至于200遍、300遍。啊，如果说古人的话，读书1000遍，读1000遍，他可不想再看。啊，为什么？意思你都晓得了。唯独佛法，佛法从自性里头流了出来，自性没有体，自性没有变，所以他的意思也就没有变，没有体。下面引《文殊般若经》云。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业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差别。戒尘亦如尘最真觉，悉具无量功德辩才，如是入一心三昧。一心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文殊般若经》上这段话，我们要是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会起个什么念头呢？死心塌地，专修圆满。我不要再搞别人了，不要再找麻烦了。一门深入，就选定无量寿经。啊，这一部经学通了，法法全通了。啊，就怕你这法不通。啊，到什么时候全通了呢？念到理一心不乱就全通啊，事一心通一半，理一心全通这个道理要相信啊，许多人不相信，也说明这个法门是难行之法。啊，不相信说要广摄经论。啊，四弘誓愿里都说，法门无量誓愿学。我学无量啥法门是有根据的。啊，佛教我们的。可是四弘誓愿你有没有看清楚？确实看清楚的人很少，都是什么呢？囫囵吞枣。他有阶段的。啊，第一条可以说那是本愿，真的是愿，众生无边是愿度。这个是菩提心呢，这是菩萨的大愿呢。啊，后面三愿是为了完成这一愿。你没有后面三条，你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凭什么度？啊，所以后面三愿完成第一愿。啊，那我们从哪里做起呢？先断烦恼，烦恼无尽誓愿断。啊，烦恼不断，你不开智慧。啊，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 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就是断烦恼。啊，烦恼断了，心就住三昧了，菩提心就发起来了。啊，因定开慧了，慧一开了，那就是这些经通了，一切经全通。全通之后，叫你去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个法门无量不是指经典，就是经典用不着再去学了。那个法门是什么？生活，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到处看，到处听，到处接触，你这一碰到就智慧开了，那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五十三参呐。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你都要去接触，你都要去看，都要去听，然后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啊！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什么不成佛，不能度等觉菩萨？你跟等觉菩萨一样。你度不了等觉菩萨，你度众生还有欠缺，不圆满。成佛呢，等觉菩萨、不处菩萨，你都能叫他，这圆满了。所以四弘誓愿是有先后次第的，不能颠倒。所以现在学佛出问题，烦恼没断，他就搞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真学到了没有呢？没有。他所学的全是自己的知见。开经偈说得好啊，愿解如来真实义。他不是的，他通通是自己的真实义，不是如来之真实义。啊，读一切经全是自己意思。啊，那就是什么？把佛法变成实践法了。啊，把经典变成了世间的一种学术，这就搞现在的，现在说的对，佛学。啊，佛法不是佛学，但是佛法现在变成佛学了。啊，人一用研究学术的方法来研究经典，就变成了佛学。啊，它变质了。啊，变质了，佛学也不能解决问题。这麻烦了。那现在是，到底什么能解决问题？念头能解决问题。现在只好这么说法了。啊，这个说法也是佛说的。佛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现在告诉你用这个啊，绝对的善念，善恶有标准，佛家的善以十善业道为标准啊，认真把十善业道做到，你的佛学佛的根基就有了。十善业道没有做到，你学佛没根，你学一辈子你入不了门，因为十善业道是戒律的基础，是戒律的源头根源，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能成就戒律啊？有戒，那你的定就有根了，戒是定之根，你就能修定，定是慧之根，哎呦，有根你才能开智慧啊，要不然不行哎。啊，现在为什么这么差劲？ 啊，念佛能往生吗？现在念佛往生的人，经上有一句话，是什么人呢？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的人生糊里糊涂，哎，遇到这个法门了，无量诸佛加持你，你真信、真愿、真念，他真往生了，就这么个道理。如果不是过去生中有这么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哪有那么简单呢？啊，所以我们对这些往生的人要礼敬呐。他的根不是这一生修的，是过去无量世所修的善根。啊，不是容易啊。啊，你看他们念佛，净念相继，啊，一句一句的时候，都能念下去。那我们念佛，念不到一百句忘掉了，佛不见了，妄念起来了，妄念什么实力不知道。那这就是功夫不如人呐、啊。人家什么都不会，那经教一窍也不通，哎，他念佛就能够相续不断。啊，一天拿着念珠的时候，居然能念几万声佛号。啊，我们学教的人几个人能做到？不能高估了自己。高估自己就傲慢，不能轻视别人。别人过去生中怎么修的，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人不能不谦虚啊，不能不尊重别人呐、啊，这很重要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能一眼看穿这个人前世是干什么的，在前世是干什么的，啊，没有这个能力呀！啊，你像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看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他无量劫前，啊，这个本事我们知道。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的加持，他得到的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可以说也是过去生中无与伦比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才遇到。遇到之后要珍惜，要认真学习，因为我们过去生中虽然多生多劫供养诸佛如来，对于事实真相还是迷惑颠倒，搞不清楚啊。但是这一生在经教里面可以帮我们大忙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啊，但是要用真心去做，妄心不行。真心就是一门深入。